乐区电台89.7 UFO Net 午夜12点整， 意大利 自助餐咖啡馆推荐用 EP2500 全功能拿铁机，一天十杯免购机。 五星级商旅或家用推荐用 EP Hotel 一天两杯免购机。 上网搜寻免购机或洽02-7711-7701。Lavazza 老咖啡为您贴心示范。 Lavazza, the Italian Espresso Experience. Joanna 王若琳最新歌德摇滚专辑《霸凌之家》。献给不怕面对新世界的你，欢迎来到《霸凌之家》索尼音乐。 UFO Superstar， 我是飞碟首选强打星安心雅。 人生多漂亮，人生最善良，出世只比拉，出世不比强。人生多漂亮，人生最善良，出世只比拉，出世不比强。 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听 UFO。 接下来请收听玛丽和马克的《青春点点点》。 温馨又动感， 甜美又华丽。 周二到周六， 每天你听到的第一个狂乱节目 《青春点点点》开始喽！玛丽、 马克 陪你点醒青春期的我细沙， 点出思春期的甜酸苦。 UFO Star， 飞碟快红星，快红星，快红星。 大家好，我是本周的 UFO New Star 光泽。在音乐之路上，我觉得对我影响最大的人是家人和我的老师。我觉得家人来讲，我的母亲，我的妈妈非常支持我，她在我受挫败或者无论在失落的时候，她都会鼓励我。那我在学习道路上碰到过很多恩师，特别是司徒松老师 Gistrat， 还有美国MI 的老师 John Brown， 他也是 Grammy 的著名制作人。我觉得受到他们的影响很大，我如果没有他们，也就没有我今天的对音乐上的能力。然后因为我身边也有一些好朋友也是做音乐的，然后有时候会觉得自己会有目标的感觉，自己会有觉得大家都在努力，我应该也要努力。所以我有这么多的良师益友，还有这么多的好朋友，所以我在这里特别感谢他们。 我们在乎什么？我们相信什么？不要什么？为什么我们选择 从今后，我们分手。 不寂寞。 什么是爱情？12:07的青春点点点，我是马克，同时要用鼓声来欢迎华人女单。 Yes, I'm back. I'm back.就是在 November 11 什么？在耶耶耶耶的单身节回来了，强势回归。 然后听众就很夸张，我们就请假一天吗？这个戏码到年底之前可能还会长演呢。 华人女单太开心看到你了。今天晚上呢，我们的一一生日寿星有咪妈咪。好，11月是我和花勇的生日，他是11月11号花勇光棍节，然后呢密码名是11月14号。密码名的愿望要给花勇，希望花勇早日找到真心人，希望可爱的玛丽跟欧小柔在111整集时不时的就提到花勇，说花勇你好棒。 可是花勇本来就已经是一个很棒的人啦。就是我也不太明白他怎么会找不到。 哎呦， 如果他想找的话，他怎么会找不到？ 这不是就大家对你的看法吗？就如果玛丽想找的话，怎么会没有呢？ 然后那时候好像强强就回他说：“那就是你自己有问题。”就很冷漠。 好的，那咪妈咪想要点播玛丽，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谢谢你们。 11月11号寿星好多、还有天天他说希望明年能够继续说服厂商让我继续邀约马克玛丽来演讲。 哦，感恩感恩，拜托拜托，求求你。 还有希望未来案子可以越接越多，越接越爽，然后希望玛丽背着马克，然后两人一起大喊生日快乐，谢谢。 哦，你要背我，太棒了，快点站起来。 我背你，我就腰闪到，直接闪到就好啦。 还好吧，你没试过怎么知道。 你有70公斤诶。 超过啊。 你有80诶。 对啊， 你有80公斤，你要我背你？ 哎，许淑净都可以举起多少？ 许淑净，你在说什么？ 他小巨人呢？你们身高差不多啊。 他等等，你知道许淑净的人生历史吗？ 他可以做到，你为什么不行？ 那好歹还 Nothing is impossible。最近你应该就是学到这件事情吧？ 是 不是 DT in the house 哦？ 什么 DT in the house？ 我说 Donald Trump， 没有 对、啊、 没有不可能， 没有不可能啊，没有不可能。 有的事情是没有不可能，可是可能会危及生命，就不用硬要做吧。 我不会把你压死啊，怎么会？ 不是啊，我根本举不起你来，信不信？ 他是用背， 我背，我不可能 背 得起来。 背试了才知道嘛，要试了才知道，说不定你一背翻，嘿，我神力女超人啊！是不是？是无法反驳，是不是？ 而且我笑声好低哦， 因为你太累了吗？ 好阿贝哦，不是刚睡醒，怎么像阿贝啊？我先想一想。Lumi 说11月11号是我的生日，听节目4年了，希望今年可以听到马克玛丽亲口念出我的留言。我的生日愿望就是我讨厌的人可以立即消失在我眼前。 哇哇哇， 想播 New Empire 的 A Little Braver 送给我自己，谢谢你们。还有老周 ，Who's 老周？ 敲，老周说是你朋友生日，他好朋友狮子生日，希望祝狮子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倦意，陪我就断，也想两人年年一起在无聊的说他再也不敢。我就要捣蛋，让你明白爱不简单。 爱一个情侣快给我分开，比故事还快，比银河还宽，丘比特的建议被我折断，也像老人奄奄一息在我脚里说他再也不敢。 有人说马克多高啊？马克他有191吧？ 是知道了有80公斤以后，就想要说就是 什么？ 可不可以说他是肥子？是不是？ 他应该心里有点疑惑。 哼！你们这些歧视的人。 他真的被爱爱，我早该明白，王子公主真实存在，只是我们都是活在那些圈外。Oh Lord， 他飘，女孩步伐轻飘飘，推开店门，脚边溜出一只猫，男孩竟然对小猫用力踢一脚。 耶耶耶耶！一一的单身节好，一一的光棍节好，一一的铁枝节。 Tiki Tiki Tiki， 要跟大家讲一件需要大家分享的事情。 嗯， 那就是我们11月20号要办青春点点点的点友聚会啦！ 耶！常常搞轰趴，我们一起来开趴。 是的，然后已经把所有的消息，所有。其实消息就只有一行网址啊，就把那个消息放在青春点点的脸书了， 你点进去就什么都知道了。 没错，其实就是很简单，就只是要看一场电影嘛。 就等于是你今天要去看一场场搞轰趴，你平常都是用哪些订票网站呢？你这一次订票网站就只有我们这个网址是你的订票网站、 yep. 你就这样想就好了。 Yep， 而且我们电影票比你自己买电影票便宜啦。 我们是， 我们电影票228，一个很奇怪的数字，数字， 嗯， 对啊， 嗯， 想看，除非你是， 除非你是国宾会员， 某些影厅的会员，可能才会，嗯、比如说有什么220之类的， 220， 或是早哦，有的地方还有早场票价，也许早场票价很便宜，可是我因为我们在下午、哦，对啊， 嗯，我们在周末下午， 我们在星期天的下午，11月20号的下午。希望你可以来跟我们一起常常搞轰趴。然后我今天在发文的时候还 在吃大汉堡， 不是啦，回头去看之前青春点点的发文，然后就发现之前有一则发文的那个触及率非常的高，在七月份的时候，七月一号那一则发文是哦不，我们的版剧。然后因为那一天的消息是电影公司，台湾的电影公司决定不要上映场场搞轰趴， 没有贴那个连结是不是？ 然后贴了一张场场搞轰趴的相片吧，好像这样子。 那个触及率很高， 嗯， 妙。 还是大家只要看到哦不就很兴奋，就是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看到很多惊叹号，就哈什么？ 脸书什么时候才要取消？就是你字数很少的时候 会放大， 对， 你不喜欢放大哦？我觉得放大很一目了然，不觉得吗？ 没有，就有的人很爱，就是比如说电影爆雷， 嗯， 然后说，比如说假设，比如说艾斯死了，好不好？ 好， 他说哦不，艾斯死了。你如果小小的字你划过去就算了， 大大的 那么大，谁看不到？ 最近有什么雷好爆？最近有雷什么雷好爆？ 比如说日剧雷啊， 哦， 新电影雷啊，现在新电影还有什么？嗯，最近我到底看了什么？好像没了。 对啊，最近因为我觉得你的名字跟奇异博士都很难用几个字就爆完雷啊，几个字就爆的啊，是不是？ 嗯，我好像前一阵子只有觉得从那个字会放大以来，就是虽然我脸书的朋友也不多，但我就有遇过一个，觉得他的动态非常适合用大字，但我现在已经完全想不起来他是谁。 嗯， 刚那段就是废话， 超废。 干嘛？我们那个废话的节目。 还有呢，就是这次11月20号的《抢抢狗轰趴》，它虽然是一部动画电影，但是一部限制级的动画电影，所以可能要18岁以上才能看。嗯，于是我就想到了之前都会有听众打电话进来说，马克玛丽，请问你们啊，就是我要满18岁啊，你们18岁是怎么过的？ 我们18岁那一年就是马上去看了一部限制级电影来庆祝。 我告诉你没错，而且这一次你以后可以跟其他人说，哦，我18岁就去看一部限制级电影， 一堆长， 对，而且是跟一群我不认识的人，好像有点认识，好像有点会认识，又有关联，好像又完全不认识的人，然后我包场看电影。 这讲出来超狂欸。 对啊，嗯，18岁的你，虽然我知道很多人可能在期中考，大学生啦，大学生可能还在期中考水深火热，嗯，但是满18岁的高中生、高三生们，在你们学测前的最后一次疯狂，请献给我们吧，请献给青春点点点吧。好，所有的消息呢，讯息就在青春点点的 Facebook 五脸书上面，你现在点青春点点的 Facebook 就可以看到了。连续听到了两首韩国歌曲，接着下来要为你送上的就是他也有去韩国的哟。本周一整个礼拜都在做这个活动，他就是龟龟吴映洁，他要送你他的联名设计潮 T， 只要你知道他现在唱的这首歌是什么，然后拿起你的手机编写， 不是专辑名称吗？ 是编写哦，是专辑名称哦，嗯，专辑名称是什么？就是这首歌歌名吗？不是吗？不是哦， 不是啊， 什么？那昨天传不是就是白传了吗？ 你昨天把它导向这个方面哦。 昨天对啊，昨天小助理告诉我是歌名，哎，不是小助理，那个谁告诉我是歌名啊？ 是专辑名称。你看我们有时候播 Sugar Rush， 有时候播等你爱，怎么会？ 我昨天就是因为就觉得说哈，就是原来是歌曲名称，所以不能换 Sugar Rush。不然我怎么会播等你爱呢？ 对，我刚刚心想说你干嘛不播 Sugar Rush？ 对呀， 啊，拉掉拉掉啊！哎，他这样可以播到一首半的权利耶。本周呢是我们的鬼鬼吴映洁周，对，他送你 T 恤，那就欢迎你编写简讯，不是打给我们，简讯要打什么呢？请你打 UFO 青春加上他这张专辑名称，再加上你的名字，一起传送到55123，就有机会得到他送你的 T 恤。那一通简讯要价10块钱，传一次就行喽。 那昨天怎么办？你如果看到有一些人传等你爱也可以吗？就是 那 必须要 你就请那个小助理说，就昨天那段时间传等你爱的也在候选人范围内， 也在抽签范围内哦，他们不是答错哦。嗯， 这一秒最好要多少？ 专辑销售，跨越时代最美的声音，诺拉·琼斯。 Into the quiet, I am bound. What you have lost, I've never found. I lost my nerve, yet peace surrounds. So carry on. Thank you. to the quiet, I am bound. What you have lost, I've never found. I lost my nerve, yet peace remains. So carry on. And now that all's been said and done, who said it best? Were you the one?Let's just forget, leave it behind, and carry on. 继远走高飞后，重回最初的感动。 Let's just forget, 格莱美爵士天后诺拉琼斯，2016全新大碟《破晓》，环球。 We love music. 休息一下，听广告喽。 大家好，我是金世杰。最后14堂星期二的课，明年即将突破第200场。我和阿亮、普学亮继续扮演老教授莫莉，还有学生李奇的故事。欢迎大家走进剧场。2017年1月5日至8日，台北城市舞台。 九四开运大师张维忠首张专辑《别叫我阳痿》。 别叫我阳痿，别叫我阳痿，别叫我阳痿，谁是你阳痿？再叫我阳痿，你才是阳痿。别叫我阳痿，别叫我，别叫我，别叫我。 隔壁老吴叫。 张维忠老师教你改名不求人，开运又开心，混血儿娱乐。 大家好，我们是狮子合唱团。 Baby, 趁我明天就要离开你了。Show me, say that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给你，就爱给你。 青春期543 12:29，青春点点点。 心里有事睡不着， 有事吗？ 好事很紧张， 紧张吗？ 青春期543， 每晚听你聊聊青春期的这些 我戏单。 嘿，丢打电话进来就对了哦。哈， 02-2363-9955。 是的，刚刚玛丽其实已经分享了她的青春期543，非常青春，非常的精彩，而且就是生动有趣。 但我想这不太方便 啊，这不能透露给大家讲哦。 我觉得不太好。 好吧，但是玛丽在综艺《三国志》就是拓展了自己的生活圈，看到好多， 应该是我看到很多我平常看不到的东西。 对对对对对，好精彩哦。 天哪，我们就是常常搞轰趴嘛，我就是一根跑出去的小肠。 对，你是跑出去的点点点小香肠。 看到外面就是，啊， 原来是这个样子。告诉大家说， 伙伴说 不要去，好可怕，外面的人比你还幼稚。02-2363-9955，02-2363-9955。你现在收听的是飞碟电台 FM92.1，或是你利用飞碟联播网的 App， 全球都可以接收得到。也欢迎你在 App 上面直接的留言给我们。 keep out the cold when he looks in her eyes he don't know he is safe when she says she tells him ooh love no one's ever gonna hurt you love I'm gonna give you all of my love nobody matters like you stay up there she stay tells up there. Him your life ain't gonna be nothing like my life straight. You're gonna grow and have a good life I'm gonna do what I got to do yeah so Jamie Oliver Yes Jamie Oliver and 蔡派在台湾新开的 他是什么时候开幕的 现在还没开幕现在试吃而已 那你怎么试吃的 去排队就可以了、 啊、你排多久 一个小时吧不到一个小时不到对啊 Jamie Oliver 值得排队去吃吗不是因为你之前去过英国这么多次 是 因为如果你真的那么想吃他的餐厅早就是英国就吃啊怎么在台湾排队吃他 对在英国的时候还没有想到、欸、 而且英国他还有不是还有分很多种不同风格的 Jamie Oliver 吗、嗯、 对对对在台湾也是不同风格他每一家店都有独特的那个啊台湾的独特料理是 Jamie Oliver 现在有71家店嘛 嗯 然后里面这71家当中有卖披萨料理的只有10家、嗯、所以台湾是其中之一 嗯 然后台湾还有一个独特台湾味的披萨你吃起来其实就是瓜子肉但是辣的甜甜辣辣的瓜子肉披萨然后里面还有就是一些很奇妙的 menu 写瓜仔肉 不是不是 menu 写的是台湾特制的辣味披萨对可是你吃起来其实就是瓜子肉 它的辣是 它的 辣的 它的辣是不会让你觉得很辣的 那个辣字是酸甜苦辣的辣因为我想说还是辣肉的辣 不是不是酸甜苦辣的辣 嗯 然后我吃了我没有吃意大利面然后我吃了牛排吃了披萨然后吃了一个甜点就是口感蛮普通的意大利菜 但是台湾风味那个蛮特别的 但是就是你知道新餐厅装潢新然后那个 Jamie Oliver 那个招牌其实就是潮啊就是新就是潮 你都不知道你想当潮哥 但是在口感方面的确就 可以、就是、 大家去吃吃意面坊博多意啦这样子价格只有一半三分之一 feeling this. Come and roll with me. 靠近一寸，我就会当真。离心力与你永恒拉扯。首播同名单曲《离心力》，抛不开，舍不得，一个让人戒不了的引力。 休息一下，听广告喽。 打开后，我是黄子佼，万能的天神也无法解决秃头掉发的困扰，快来试试魔法布屋科技假发，可洗头，可游泳，下面啊还可以带着高空弹跳。立刻上网搜寻超过100支的见证影片等着你。我是黄子佼，头发的事交给魔法布屋，0800-067-167。 重度玩家流行指标。十四座全英音乐奖最高纪录，英国最强流行天王。强势压轴重磅登场，罗比威廉斯，重度娱乐 Sony Music。 我是杨丞琳。 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郊外甜蜜 UFO。 12:40，你现在收听的是青春点点点，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0223639955，今天的青春期543在等你啊，欢迎打电话给我们0223639955。 Hey, sugar lady, honey, come to life. Sugar lady, 不要梦里不在。Sugar lady, honey, let me ride. Sugar lady, 我要你的爱。 今天是不是放假？ 有些人放假。如果放假的话，今天应该更热情一些啊！就是对上班族来。 Party 完了吗？ 你在外面啊？你开车来啊？你经过的地方没有什么 party 的路线啊？ Sorry. 对不起，不知道，因为我今天出门的时候，我没有感觉到有很 蠢蠢欲动的感觉。 对，但是我今天去了，我今天去了政大一趟，然后就发现，四点多的时候超多学生等着，然后挤在那边是。像是要回家吗？我就那时候觉得，可是今天又不是周末的感觉。所以到底是星期五放还是星期一放呢？而且什么时候以前不是就是假日逢周休是不会放的吗？就为什么这个议题今年被炒起来，好奇怪、 我现在已经完全不明白什么假要放，什么假不放，什么假要补假。 真的 ,0223639955, hello? 喂。 嗨，你好。 喂，你好。我 是 小兔。 嗨，小兔。 嘿，我是第一次打电话进来的小兔。 欢迎光临啊！ 新登场。 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是因为我今天等一下醒来之后要去登记结婚了。 什么？哇！ 跟谁？ 跟现在的男朋友。 这什么问题？ 不好意思、 没有啊，是因为我之后就要搬到基隆住了，然后就因为之后就可能会比较早睡，所以就可能没有办法听你们现场节目了。 今天是告别吗？ 没有，是怕以后就是听录音档。对啊，虽然住在原本的家的时候，可能也没有听很晚啊。 所以你登记之后就你们两个住一起这样？ 对啊对啊，登记之后就会都住在基隆，然后就可能会比较少听12点之后的节目了。 为什么？为什么不能逼他一起听？然后用逼着他？为什么不能转开跟他一起分享青春点点点的无趣呢？ 平常的时候就是开车的时候，我都会逼他听录音档。然后可是如果他听12点之后的节目，对他有点残忍，因为他可能6点多都要起床。 哦，他是一个早上必须要早起工作的人。 对啊。 那你现在住哪？ 我现在大部分就是住基隆，然后偶尔会回原本台北的家。 那你平常开车你逼他听录音档的时候，他的反应是什么？ 他会有时候会说怎么这么白痴，可是他很喜欢那个猜电影的那个题目， 哎呦， 那个节目，对对对，我是要跟你们说，就是还蛮谢谢你们，我以前是单身比较低潮的时候，就听你们的节目觉得很开心，然后有时候晚上， 你低潮期有很久吗？ 还蛮久的，大概从2012年一直到认识现在的男朋友，应该有两年多吧。 两年多的低潮，然后失眠不睡的夜晚，就在听青春点点点。 对啊，就是有时候你们讲的建议其实蛮中肯的，有些时候是情感的建议啊，像说遇到不好的人，或者是有时候因为原本的个性可能会比较在乎别人的想法，或者是会比较怕就是对别人感觉不好，就会顾虑很多，可是后来就会学着说其实不要管别人， 跟我们两个一样不要脸， 其实自己是最重要的。 对，这样可能会比较好，好像要先顾好自己才可以去帮助别人，或者是给别人比较正面的力量。 太棒了，小兔。 那你登记是要找两个证人是不是？ 对，证人其实就是我们是在他们的就是筹备他们的婚礼， 就是认识的，就是我高中同学，所以我们已经请他们签好名字了。 哦，他们不需要到场啊？ 不需要到场，就是可能就我们的爸爸妈妈会到场啊。 嗯嗯嗯， 对啊，他们已经事先帮我们签好了。 哎，那那个证人可以是爸爸妈妈吗？其实也可以，对不对？ 也是可以，因为只要有两个， 有两个活人在场。 那规定几岁以上才能当证人？ 应该有吧，就是要有行为能力。 应该有，可是我们没有查，没有特别查。对，我，对啊，大概是这样。然后我们上个礼拜，其实我们昨天吧，应该是礼拜三晚上，还是从韩国回来，因为我们去韩国拍婚纱。 哇哦，好潮啊！ 好，还好，可是还蛮有趣的。 嗯哼， 对。然后没有啊，就大概是这样。然后因为今天是111告别单身日， 嗯， 我们也只是刚好在这一天， 嗯嗯嗯。 然后想说，因为刚好我有请假，就刚刚不是在讲放假嘛， 对啊。 可是我是刚好请假，所以我想说我今天有空可以打电话。 好哦，这个结婚纪念日很好记，嗯、 对，也很难忘记。 Yes。仅次于1122而已。 好哦， 根本没人记得122好吗？ 122，哦，我知道了， 是什么？ 伟人的生日， 哪一个伟人？哪一个伟人？ 哦， 马克啊！ 你好棒，你好棒！ 你怎么这么棒啊，小兔？你太棒了！ 我还想说那个船板具还有吗？我怎么都看不到在哪里啊？ 你看不到？ 怎么可能？ 在青春点点点的 Facebook 上啊。 哦，是哦，还有吗？啊、我记得是11月哪一天，我有点忘了。 11月20号。 哦，好哦，我去看看。 好的，晚安哦。嗯、 晚安哦，拜 拜。 拜 拜，好幸福啊！ 还有谁要结婚吗？ 有人要在这一天终结孤单了。我刚开麦。本来只是想问说，哎、欸，你知道就是今天是不是有很多那个网购的特价？哪一个网站最便宜？ 你有没有缺东西？ 有啊，我有个想买的东西。我有好，我目前有好几个想买的东西，电器类的。 亏这么多钱还买？ 你干嘛？你干嘛？哦，我需要啊，我需要嘛。 越是碱性水，买一送一，喝越多赚越多，啊，真的赚好多啊！ 嗯It's such an emptiness inside. I'm wishing you would come back to me. If only you were here, you'd wash away my tears. The sun would shine once again. You'd be mine, oh my. But in reality, you and I will never be. 'Cause you took your took your love away from me. Lady Gaga.70国同步声线，5000万次浏览疯传。 美女神 Lady Gaga 2016全新专辑 Joanne 环球。 休息一下，听广告喽。 秋天的时候，我们出发去台东，骑天马穿越金黄稻田，在开阔的阳光下用力微笑。 看见台东，就从纳鲁湾开始。纳鲁湾大酒店、银河酒店、银河行馆、花园酒店欢迎您。0800-239-888。 我是李嘉彤，六年级的学生，假如没有达到四年级的程度，应该教他什么呢？当然从四年级的课程教起，唯有如此，孩子才能学得会，又有成就感。 这就是因材施教。博幼基金会提供国中小补救教学教材免费使用，邀您共同支持。邮政划拨22482053，或洽博幼基金会网站。 我是卢凯彤。 话说我真的蛮需要分享一一哪里网购便宜，大家有研究真的告诉我好吗？ 是认真的， 是认真的，这是真的认真的，我是真的想要买东西。 你说哪边有什么折扣，买多少送多少，叭叭叭等等之类的。 对，或是可以用哪一家信用卡，在哪一个网站，哪一个通路，有多少折扣，扩大是多少，可以帮你省下多少钱。12:55，在青春点点，在一天的一开始的两个小时，12点钟到2点钟，在飞碟电台 FM92.1， 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要为你送上这一首歌曲，叫做《追寻梦想》，熏的旋律。 你刚刚说熏的旋律吗？ 对啊，熏的旋律，它真的是熏的旋律， 熏不是新的旋律哦。 它上面写熏的旋律，熏的旋律，你觉得是有可能是我们？ 不是，它真的是熏的旋律。 对啊，有可能。可是有的时候真的，有时候你会怀疑，究竟是我们 key in 的人 key 错了，就在资料库打错，还是它真的是熏的旋律？它真的是熏的旋律。 息一下，听广告啦。 罗同学大一， 高职念的是汽车修护，念得好辛苦哦。高三上参加了普林斯顿的记忆课程，哇，结果我竟然考上了台科大，远远超过家人的期望。我看到很多国小国中生来上普林斯顿，真的很替他们开心。正确的读书方法真的应该越早学越好。 普林斯顿超强记忆训练，北中南免费试听，请拨02-2768-5887 2768-5887。 Princeton, the memory experts. Goodbye my lover. Goodbye, goodbye. Goodbye my lover. 李玉玺第二张全创作专辑 Mr. Lucy预购版、正式版，10月21号，老鹰制作，福茂同步发行。 我是陈世安。 遇见谁人都难免好爱好散，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You Have Fun。 现在时间深夜1点整。 撒娇不是示弱，也不是心机，是婚恋和谐的战术。2016华文原创音乐剧节《撒娇女王》，上海金狮奖及一戏剧大奖名导何念制造，音乐才子胡彦斌监制。音乐剧《撒娇女王》，情场 EQ 养成全秘籍大公开，带您展开一场男女关系的世界大战。11月11日起，新北市艺文中心甜蜜上演，购票请洽2厅院。 啊，このまま僕たちの声が。 从浅浅前世开始，寻找你的名字。 君の前前前世から僕は君を探し始めたよ。その時一応。 突破日本百亿票房 ，Red Wings， 你的名字电影原声带，环球。 大家好，我是郭恒奇。 小叮当不爱回家吃饭，宁愿在大安公园捉迷藏，看明月光低头不思故乡，宁愿看漫画不听妈妈的评弹。孩子们只会贪玩，父母都只会期望，为什么天南地北不能互相体谅？蟋蟀对着螳螂有什么东西好说？Shall we talk? 好像过去牵着手去上学堂。 Shall we talk? 我们来说说话吧。02-2363-9955 2363-9955，时间来到1:02，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话说，是不是大家其实现在也都很少打电话？ 对啊， 大部分都会用 传讯、 传讯息，或直接用 Messenger 或是 Line 或是 WeChat。 对啊，就是不用花到通话费的方式。嗯、为什么会放陈奕迅？是我刚刚看到我的同学，他现在在上海算是经商吧。然后呢，他发了一则他的动态，说，他应该是照这个电视，然后这个电视上就是舞台很华丽，后面很多很多人，然后他的文字叙述是说，这场面不是过年，而是呢双十一。就111，一个由阿里巴巴打造出来的年度疯狂电商折扣节。嗯，今天所有在中国的朋友都在等着凌晨12点，就是现在这个时候把购物车给清单结清。嗯，然后8点到12点这4个小时呢，有一个天猫狂欢晚会， 所以晚上 对，就有点像这种过年晚会、除夕特别节目那一种春晚那种感觉。请到了 Beckham 夫妇、贝克汉夫妇，请到了 Kobe Bryant， 请到了 请 Kobe 去干嘛？ 就是世界名人啊。嗯，好，请到了 Victoria's Secret 就是这些维多利亚的秘密的天使走秀， 哼， 请到了梁朝伟、陈奕迅，压轴呢是马云自己带着 Scarlett Johansson， 他自己带着他， 对，进行一场超大型的扑克魔术。看完以后，他觉得感触很深，很深。 表情需要勉强，何必把这种遗憾带到未来的天堂？听哦哦，孩子不在身旁，都跑到外面干活。 02-2363-9955 Hello， 你好。 哎，你好，马克。 嗨嗨，你是？ 哎，我是蜀国的。 哎，你真的说到做到哎、欸！ 蜀国悍将，谁啊？ 说到做到， 真的哎、欸！ 不知道张立东会不会听到我的声音哦？ 张立东应该喝醉了吧？子怡哥好。 哎，嗨嗨，大家好，我是杨子怡。 他就说今晚我听听看，然后因为张立东上次打算要进来，但张立东那一集在讲命理，所以命理就很多人call，他就一直跟子怡哥说他们节目很难打，我就说真的没有， 对，真的，我只是随手拿起电话就打进来了， 对啊， 可是我在你们 Facebook 上面大家都在留言，我觉得很酷，我也在看，对、 哦、你说青春点点点啊， 对对对 对, 对、哦、所以就是对，因为大家现在应该都用网络吧。 我刚刚听说了你在张立东的胸膛上面就是狂吹， 不是，那是 那不是我， 那不是 他、 哦、不是他， 对 对, 对，那不是我， 他是旁观者、 哦、对，我从头到尾都是旁观者。 我刚才跟他们说，我就是不明白为什么一群男生在一起的晚上就会像毕业旅行那么疯狂，然后就算活到了这么大 都过了30岁了 都还是像青少年的毕业旅行。 欸，我们是20、30、40、50。欸， 谁50了？ 有吧，我们的君主还没50吗？40几？ 应该没有啦，应该没有到50了。 哦，40几？ 对， 40几。哦，对， 20、30、40。 对，40。对， 所以现在要放李心洁、张艾嘉那种， 也是顺便点个歌，是不是？ 可是你们以前年轻，是真的国高中毕业旅行会这样玩吗？ 一定这样玩啊，而且喝醉的那个一定是拍他的裸照，然后最后就会放在后面那个布告栏上面，不是都会贴照片吗？ 你说我们以前年代，你是会拿那个冲洗式相机拍他裸照吗？ 不是都有那种200块一个那种傻瓜相机，就是只要去毕业旅行的时候，那种观光点都会卖吗？ 可是那个拿去洗，老板就看得到你同学裸照，哎、欸， 那关我屁事，不是我的啊。 对啊，而且老板要留男生干嘛？ 对啊，他们不 care 好不好？ 对啊， 对啊。 有人会说是杨子怡的杨子怡吗？我不太确定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 就是 是金城武的金城武吗？ 嗯，应该是川普的川普吧。 有点难摸透。 对，就是 GD 是 God Damn 还是 Go Die？ GD 是 GD 所以子怡哥，你体力很好，你现在都不困，也不会想睡觉。 整理行李啊。没有，我去看中医，然后刚刚才到家，然后我现在整理行李。 要去哪？ 没有，我整理我们刚出完外 带回来的行李。 对， 所以之后还会有机会看到你吗？ 我不知道，哎、欸，你要问制作单位啊。 好。 对啊，嗨，我是不是不要占用大家太多时间？ 没有，你想占用一个小时也无所谓，反正我们就是一个没有人打的。 可是我很讶异耶，你在电台里面的声音真好听的，玛丽。 真的假的？ 等一下，马克真的是190几吧？ 什么什么？ 真的190几公分吗？ 191啊，对啊。 你酷哦，那你身材应该很标准，因为你80公斤嘛。 酷哦，其实还没到80，我过瘦。 啊，你过瘦？ 对， 他在积极增胖中。 Okay。 好，玛丽的歌声在电台里面真的是没话说。 欸，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欸，在录音间我唱的比较好一些些。 对，而且声音也比较好听，欸，你本人的声音我觉得 怎么会这样啊？ 我也不知道，欸，你透过录音室的麦克风出来就有加分， 所以我就是天生吃这行饭的人。 对，你就是不要出来抛头露面。对啊。 我想经过这一次，我必须要在录音间休息很久，我可能最近20-30年都不会再走出去了。 哎，真的吗？ 最近20-30年。 嗯，我知道外面的世界了。 可是玛丽，我不知道是不是大家都看过玛丽，就是听众朋友。 有啊，应该都有啊，都有。 因为我们会办那个听众聚会。 对啊，可是有些听众可能不知道吧。 大部分会啊，因为他之前那个什么桃子姐的姐妹掏心话啊，然后之前也会上小燕姐的小燕有约啊，然后什么大学生日没，其实都上过一轮这样子。 啊，也是啊。 对啊，所以大家应该都看过，大家都知道她是华人女单，大家都知道广播界女神， 不用再强调这个。 然后大家知道她单身， 大家知道女 单， 对啊， 女单 华人女单， 可是她真的非常可爱，然后非常好相处。对，我要跟听众朋友这样讲，就是非常可爱，本人大概比电视上好看100倍吧。 那子怡哥会就是把她收入你的就是待选新娘名单当中吗？ 我有一个交往非常稳定的女朋友，所以可能没办法。 不， 而且为什么要帮我交喊呢、啊？我真不明白。 没有喊一下啊，对啊， 好吧， 要不然大家会说为什么玛丽还是单身？一定是她有问题。 对，我 真的我觉得她没什么问题啦。 其实我应该真的有问题，我承认。 什么问题？ 就是那个问题， 脚趾头不敢给人家看到。 哎、欸，新朋友这么快就知道你不敢看腳趾頭， 因为你知道今天多崩溃？我们今天要在沙滩，就是排球场上，那要脱鞋。 你可以剧透吗？ 就是我们在拖鞋场子，所以我就一直很努力把我脚埋到那个 沙子里面 、 结果没想到就是他埋进去以后还比纳豆还高。 怎么会这样？ 因为他们不太理解为什么就脚趾头不太给人家看。 对，他脚很漂亮啊，脚趾头。 对啊，很可爱，对不对？ 对， 是不是看了以后就想 要去吸？为什么所有就是大家打上进来都会跟你 怎样 凑成一气？我真的不明白， 因为我们是男人啊。男人就是这样吗？ 我真的觉得男生只要聊三分钟都可以变朋友，很强、 欸。而且我们还没有开始讲当兵的事情哦。我们讲完当兵之后，我们 就 变莫逆之交了哦。 我们可能要讲明天的两点。对，好啦， 感谢你， 不会不会，然后加油，然后希望 一个那个信用加28。 OK， 28，你今天所有都是80起跳，为什么这个是28而已？ 我今天有帮谁加80吗？ 好像是鲶鱼还是谁吧？ 我已经完全忘了。 我算了，就 不重要，昨天的事情就过了。但 是大家11月20号记得要去看那个啊。 11月20号， 对啊，长长什么？ 哦，长哦，你在帮 我们宣传 啊！ 你说他人数超好， 对啊，我在想说，哎、欸，综艺三国志不是这个周末吗？ 是不是不是不是， 他在宣传， 我在你们节目宣传综艺三国志干嘛？我不是玛丽， 张立通的，他今天就宣传综艺三国志 啊， 啊，对啊， 没有，那不是我节目，我是来宾，所以还好。对， 感谢你子怡哥， 就是要参加大家的那个班聚，算班聚吧？ 对啊，挺有趣。 子怡哥有什么要宣传的吗？ 我没有什么好宣传的啊。 怎么这样？ 那我最近在拍戏，可是那个戏还没开始啊，所以要开始的时候我再打电话请来好了。 好的。 对，然后还有11月22号是我们马克的生日哦，大家祝他生日快乐哦！ 大家马上去按杨子怡赞！ 我天哪，太会收买人心了， okay, 不得了！ 好啦好啦， 那么强啊！ 那就这样 ，OK， 大家都早点睡，2点记得要睡觉，听完就要睡觉了。 再见 ，OK， 拜拜 好，拜拜， 拜拜。 02236399555，吴玛丽，你看综艺三国志，你交到好多新朋友啊！ 不是，大家都是很善良的人，你不觉得吗？ 是啊，是啊， 世上好人还是很多的。 嗯，嗨嗨嗨，你好。 喂，马克玛丽好。 嗨，你是？ 嗨，我是张欣。 嗨，张欣。 嗨，我买到票了，开心哦。 你在这么前面的浪头，我想买票应该是非常非常容易的，因为其实我很担心这一次会卖不完。 可是那看起来很好看啊！ 你说常常搞轰趴哦？ 对啊， 是啊，看起来是很好笑，没错啊。 嗯，而且你价钱有压低。 是啊， 所以你是一个人来，是会跟朋友来？ 一个人。 我真的太欣赏你了 ，You are awesome。 对啊，每次都一个人去。 但是其实因为这是看电影，其实你可以邀你的朋友一起来，因为不会有很多就是 哦 觉得很奇 怪，就没有什么天坑点点点。 对对对对对，其实就是邀朋友一起看 电影。 对啊，然后 好啊，我约约看。 你可以说，哎、欸， 这比平常电影片电影院便宜哦。 对啊，228而已哦 之类的。对， 好，因为之前都没有参加到考试的关系。 好， 你就每一次都没有参加到。 我有去演唱会，然后之后的都没有。 嗯嗯， 就演那个脱口秀啊，然后签书会啊。 演唱会这个里程碑啊，演唱会就第一次啊，应可能 哦，对啊，我第一次看演唱会就是看你。 礼拜吧，还是这礼拜二啊？哎，好乱啊，怎么会这样子啊？乱掉， 太难了， 时空虫洞太难了。 好，再看，对， 好， 期待1120见到你。 好，拜拜， 拜拜，张欣，拜拜， 拜拜。 上次 MM 音乐教室到底是什么时候啊 ？MM 音乐教室就是 礼拜二吧， 二晚上三凌晨。 啊，所以已经讲过了。我没有办法。 欢迎明， 我是浩波，我参加 Spider Race Taiwan。 我是主轩， 我是陈彪， 我是 EM 郑云浩， 我从花莲来。 我是江宽，我参加 Spider Race。 我是木兰， 我是波洛斯， 我是雷战。 这是一场人生态度的挑战。 Spider Race Taiwan 11月26日就在新北市八里区， 报名请上雷比兔。 再靠近一寸，我就会。当真理性里与你永恒。 杨乃文2016全新专辑《离心力》11月16日正式发行，雅神音乐。 我是刘明山。 要不要不要再逼了，爱情比不出高下的，因为你我始终是存在着。 Fade in ever，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电影 UFO， 就爱电影 UFO。 今天还有谁愿意拿起他的电话打电话给我们呢？0223639955，你好。 嗨 嗨， 你是谁？ 我是咪妈咪。 咪妈咪，欢迎你。 对，隔了8年第二次打电话。 真的，预祝你生日快乐。 谢谢。然后我要分享3件事情。 请。 会不会太多？ 第一件事情， 杨子怡。 嘿、hey。 他 讲的好像 是我邻居 哦，是 然后对，然后我看到他真的他人很有亲和力， 呵呵呵呵， 对，然后他就是看到邻居就会这样微笑点头一下，呵呵，这样子，对，然后我也不敢太热情。 那你也是微笑点头这样？ 那你下次看到他的时候就可以跟他说，我是青春点点听众。 没有，你们要设一个暗号，就你经过子怡哥旁边这样，常常搞轰趴 干嘛？ 他要去看吗？ 他没有要去看，可是你知道这是一个暗语之类的。 好，所以这是第一件事。那第二件事呢？ 没有，还没讲完。就是他演戏都很认真， 嗯， 对。然后就是 雨后骄阳，我有看某星，对，然后在上综艺节目都很认真，所以我要替他鼓鼓掌，快点鼓掌， 快点鼓掌， 控制我啊！ 好，然后第二件事情，请大家理性消费，111真的没有多大折扣， 不是哦， 对。尤其是大家都这样子一直把东西一直往那个购物车丢，然后嘞买回来结果放在旁边，是不是一大堆？我觉得真的大家要理性购物，虽然我也是做网站的， 所以你是来帮那个马克灭火的。 对对对，因为真的我现在看到的折扣大部分都是买1000，就是1000块，然后折110，然后买2000就折220这样子。 在哪里？ 台湾的网站，可是我还是觉得大家还是要买台湾的网站的东西啦。 你说不要 去，我鼓励大家 不要去淘宝那些，也许他们真的折扣有杀到见骨见底的，但是我们要支持台湾。 对对对， 我们要爱台湾。 你是谁？ 那赶快告诉我是哪一个网站？ 你是说我的网站？ 你的网站？ 你也是购物网站吗？ 是。 哪一家、啊？什么？ 铃木太太杂货店。找 什么？ 铃木 那个铃木太太。 我现在就查 铃木。 Suzuki 啊。 对，可是你要打铃木太太，然后杂货这样子。第一个选项应该就是我们吧。 铃是金木金令铃吗？ 对对对。 杂货。铃木太太杂货，好，我看一下、 哦。对对对， 精选高品质日本进口。跟你说，爱台湾，你跟我们日本进口杂货， 可是 搞什么东西啊？哈哈哈哈！ 可是真的，我们是很辛苦的创业年轻人，自己去日本，真的去亲自谈。 你们就不是我想要那个购物网站嘛？你们只是批货回来卖。 对，可是我们很认真的去经营，因为。日本的东西它就是他们的经销商就是都做的只是把图放上去而已，可是我们很认真的替他们介绍，然后替他们广告，然后再来就是变成是我们自己的东西。对， 你们111有业绩比较好吗？ 目前还不知道， 目前还不知道，因为刚上广告这样。 啊！我瞬间， 你有看到你要的了 吗？我瞬间看完了你们的第一页，没有我要的东西。因为我要家电类啊。 所以他们大部分都是什么？ 哦，锅具。 对，锅具、厨房、 毛巾、 浴室用的对，婴幼儿用品、卧室用的这样子。 然后运动袜。 对， 棉被很赞啊！ 棉被很 对是。 我不需要啊，你在鼓吹我买一个我不要的东西干嘛？ 冬天到了。 好，我要买的东西的确是冬天到了要用的东西，就是烘焙机。 你不是有烘焙机了吗？ 给爸妈啦，我现在自己要一个。 哦， 对。 那就去爸妈那边烘就好啦。理性消费，好啦。 你的第三点，我很理性啊。我本来要的东西，我累积到就是今天，然后才决定要去买啊。好啊，第三点是什么？ 就是花友。 嘿， 我觉得啊，大家都现在的年轻人好像都会，我不知道怎么讲我只能说，我们宁缺毋滥，也不要乏人问津。 我跟你说，单身很久人跳这句话觉得蛮烦的。 为什么？ 会吗？ 是，我当然知道啊，还要你讲。 我们要 就是心里的 OS 是这样，谁不知道你 乏人问津？ 而且这两个根本就是 不是啊，应该是说对，应该是说这两个逻辑算是平等的。 没有啊， 对对，是这样讲吗？ 没有啊。 我们要宁缺毋滥，就是我们全部都缺，我们也没有关系，也不要乏人问津的意思，就是我想要很多其他人啊，这两个是相反的，是对立的。 总而言之，我们就是不要宁缺毋滥， 是我们要宁缺毋滥吧？ 哦，对对对。 你是真的想要安慰他吗？ 我现在可能是等电话等太久，然后就太紧张。 好，所以可是你要告诉花勇，就是宁缺毋滥没有关系，这样子。 不要不要不要， 你说不要这样哦。 对， 你说不要宁缺毋滥哦，你就是有什么烂咖什么都玩一下，这样 都 不 要， 都 不要。 你到底要他？你到底要他干嘛？ 你说不要宁缺毋滥，也不要乏人问津。那这样， 对， 那这个中间点在什么哪里？ 中间点就是我们不要。 你就是想要下一句听起来蛮…… 你是不是想当 Peter Sue？ 蛮我，什么单身这条路怎么样也要走完。 来他爹 嘞！ 马上， 我下一 句。对，我讲我的故事好了，我讲我的故事好了。 哎，我们改天开放这个大赛啊！ 你说一句话，一句话金句大赛啊！ 就是单身这条路，怎么要走完这样 ？OK， 嗯，你说 哦，就是像我老公，就是我第一个男朋友。 嗯， 对，我也是就这样一直工作，一直工作，工作到20年才第一个男朋友，然后就这样交往。所以我是觉得说，好的人是值得你去等的。 那就是宁缺毋滥啊！咪妈咪，你到底在干嘛？ 太晚了，头脑有点昏。 好啦，总而言之，你是要来祝花勇生日快乐，这是你的第三件事。 对对对， 好的。 天哪，我刚刚好像笨蛋哦！天哪， 没关系，赶快睡觉，就什么事都没了，醒来都会忘记哦。 晚安了，咪妈咪。 好，谢谢你们， 拜 拜。 拜 拜。 Yeah, I'm so bad. That's the truth. I guess you're digging the show. Open the door. You want some more? When you wanna leave, let me know. If you don't like the way I talk, then why am I on your mind? If you don't like the way I'm about to finish your glass of wine, we fight and we argue, you still love me blind. If we don't put this whole thing up, guaranteed I can blow your mind. And tonight I'm alive in a dollar sign, guaranteed I can blow your mind. And tonight I'm alive in a dollar sign, guaranteed I can blow your mind. Uh-huh. 赶快扣音进来吧，请打02363995，02363995。'Cause she's all you ever want, she's the kind of like the flow and take the dinner, take the dinner. Well, she always knows her place, she's got style, she's got grace, she's a winner. She's a lady. me through and through, and she knows just what to do, how to please me, how to please me. She's a lady. 1:29，青春点点 Lady 华人女单广播女神在此恭候大驾。你好 ，Hello， 我是七九， 好久不见， 七九， 你今天要跟我们说什么？ 其实也没有特别想要说什么。其实我昨天本来就想打，然后想说哥一个人好像还蛮孤单的感觉。对， 结果呢，你也没有来救我啊。 我有打，可是后来你就陷入一些外遇的故事啊什么之类，这边聊得很欢啊，我也介入不了啊。 你昨天原本要什么救他？ 没有啊，就只是我最近才知道一个词叫做逐婚，你们知道吗？ 逐婚姻？你说逐、 就是 追逐 竹叶的逐？没有逐，竹叶的逐， 新竹的竹， 不是 竹叶。 那个日本毕业的那个族， 族、 哦、 玉族的族， 俗辣的族啊， 真的 耶，俗辣的族， 就是族婚。 哎、欸，我居然不能很快念出象棋的那个哎， 什么将士像车马炮， 是不是突然变得很难？车马炮就族了吗？ 对啊，对吧？将士像车马炮族 啊，另外一排呢？ 帅士像车马炮兵， 不是有个不是有个 好，族婚姻是什么呢？ 就是从婚姻毕业的意思，但不是离婚，就是好像就是在日本越来越多人在越来越多夫妻做这件事情，就是族就是从婚姻毕业，然后他们仍然维持婚姻的关系，可是不干涉彼此的生活，他们可能就分居。然后可能定期见个面或什么的，就是因为我就好像这个东西是因为很多夫妻其实可能从年轻的时候就不和，但是可能因为有了小孩啊家庭啊什么的，然后就一直这样吵吵闹闹的过了到很老的时候，然后就觉得 OK 我已经够老了，我不想再过这种明明不和却还硬要生活在一起的生活，是不是我老了我可能有我想要去追逐的事情，然后所以他们就发展出这个东西。对， 但是小孩可能已经大了，他们要离婚也可以，可是他们又没有想要离婚， 就可能也不是说真的到一定要离婚的那种程度，只是觉得对好像不用就是那么束缚彼此的感觉，然后我就一发现这个名词就觉得很酷，然后就是分享给我朋友，好像说还要立刻贴给他妈，就好像因为他爸妈就是尽管到了可能五十几岁，现在还是就是三天两头就冷战啊什么的，他就对吧？他就说，之前他就是觉得应该要叫他妈离婚什么的，然后现在他就说，现在终于找到第三条路了，他觉得很棒什么的。对， 所以其实就有点像是分居嘛，对不对？就是分居， 然后他们有开放式的交友权利。 我觉得这可能都还是有就是协议的空间之类的吧。就例如说，你就是我就是要够信任，或是够不在乎，我不知道，反正就是 开放式婚姻。 因为假如是虽然说它形式应该就是分居，只是可能大家听到分居就会有一种好像就是你知道婚姻的冰点啊，就是比较负面那种感觉，但我觉得族婚是一个比较积极的概念这样。对啊， 又学到一课了，感谢七九。 而且我从上周六开始，我的左手的食指就某天睡就那天睡醒之后，我左手就麻麻的，就是食指这一段，然后到今天都还是麻麻，就一周过去，然后那时候就是本来就是持续两三天，因为麻麻的，就是起床都只会想说，可能就是几分钟之后就不会再麻了吧，然后结果竟然持续了两天，然后我就跟我妈说，妈，我的手就是麻麻的，然后就是因为小孩通常都会就是换，就是想象说就是爸 妈 在 那边呼呼。 对，或是比自己更着急，因为通常都是家长就是说，你那个一定要怎么样怎么样什么之类，然后反而是你那边不耐烦说，我这没什么之类，结果不是我妈说，因为我就跟她说，我就不知道是不是我睡觉的时候会压这个手啊，所以她就麻麻的，然后她就回说，那你不要压，我就好吧。 那你现在好了吗？ 没有，所以我才觉得奇怪啊，因为她就像是那边被上了一个局部麻醉一样，想说这不会是什么用通的前兆还是什么之类的吧。 Shubaki。 对啊，手，你现在是要什么？ 你要 Google 吗？ 没有，我奇怪嘛，那里通不？是不是协议不通啊？ 因为感觉这个东西很适合出现在就是日本那种什么家庭医学，因为他们都会把它拍得很 恐 怖 的家庭医学百科， 你知道吗？手指头麻麻的，可能是的征兆这样。 嗯， 那这个要检查去哪里检查？我也不知道哎。 神经， 神经外科， 复健科之类的嘞，我也不知道。 哦，复健科可能也可以哦。 嗯。 不然你先从多捏自己的手开始，你觉得怎么样？ 我捏很， 就是人的身体不是很多穴道吗？ 哦、好啊，可以再试试看好了。 晚安喽，七九。 好、哦，拜拜。 拜拜。怎么了？突然想起林依晨，讲到手就要做做林依晨运动。 对，刺激一下穴道。 1:35，青春点点点。对，就是结婚了之后，有时候有些人是因为有了小孩，然后就，其实真的，我现在有些同学朋友，然后步入了婚姻，然后开始有了小孩，然后当小孩一出生以后，他们的体悟就是，从此以后人生不是他们的了，就我的人生已经不是我的了。 但他们是甘愿受的。 就要看你的心态如何调试咯。有些人我相信也是不太甘愿，然后那个小孩的童年就会蛮凄惨的，因为你爸妈就是怀着一种就是都是你毁了我的人生的那种态度啊，蛮多人这个样子的啊。什么？你不要再害我挖坑给我跳。什么？ 没有啦，没有没有没有。 孤独依旧，我希望你能靠在我的胸口，却不愿死心得到你的温柔。人群之中装作冷漠，泪不敢流，让命运牵引着我南北西东西，凡事之悲欢离谁在为我说话。我和我最初的梦擦肩而过，永远也不能重逢。我和我最初的梦一再错过，只留下 间谍放送。 重度玩家流行指标，罗比威廉斯。7000万张全球销量，17座全英音乐奖最高纪录，英国最强流行天王。I love my life.玩家打造11首专属单曲，2016强势压轴重磅登场。暌违3年最新专辑《重度娱乐》， 休息一下，听广告喽。 本届全校英文演讲比赛的冠军是3年6班的 Elsa。 哇，你们 Elsa 的英文口说能力怎么进步的这么快啊？ 自从 Elsa 参加了大脑地图的课程训练 ，WCPM 口语流利度已经提升到每分钟150个字以上了呢。 WCPM 是孩子英文口语表达能力的关键。现在就帮孩子预约免费的听知觉与 WCPM 口语流利度能力检测，请来电0800-009986或上网搜寻大脑地图。 11月11日 Joanna 王若琳最新歌德摇滚专辑《霸凌之家》，索尼音乐。 大家好，我是张云晶。 这是个特别的定律，其实风一样漫过我身，飞过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就爱点你 UFO。 1:43，你现在收听的是青春点点，我是玛丽， 我是马克。Yo Hi Man， 玛丽马克你们很棒， 谢谢你， 谢谢。 你是谁？ 你们的节目， 哎，感恩。 我是听到你说02-23639955，我才播的， 就情不自禁的打进来了。 是啊， 谢谢 你哦。我9月不是11月9号的时候，10:30有到石牌图书馆。 有到什么？ 11月9号前天哦。 嘿。 到图书馆晚上10:30。 嘿。 到图书馆，我说，哎，不是晚上10:30啊，讲错了。 嗯。 8:30的时候。 嘿。 快要关馆了。 嗯。 说，哎，马上帮我看一下，那个，你们不是蓝梯20的那个博客来的吗？我说我家没有电脑。 哼， 是10号是最后一天吗？我还没有买到。 哎，我也不知道哪天最后一天哎。我们的那个 10号哎，到10号哎。这个我刚刚谈过听，我才想，现在才想到，我说哇，我还没有买，怎么办？ 那可能要看之后会不会再开放了。 那我希望以后你们那个蓝梯14号的时候，我有拨进去。每次哈、哦、快要播进去的时候，他说：“哎，那个 DJ 是谁啊？”他说你早上再打。 我觉得哈，你想睡觉了哈。 没有，我是躺着讲。 有，你想睡觉了。 我不是，我是醒过来的。 你醒过来又可以再睡着，从醒着到愿意睡着。 马克，不是马克，马克跟乔治的声音很像。 啊， 马克跟乔治的声音真的很像， 真的很不像吧？还好吧？ 很像，我都分不清。 因为你就是很想睡觉啊。 不是啊，不是。 但我觉得1:45你差不多该睡觉了。 我就躺着听着光宇的节目都没有听到，我现在等着4点要重听呢。 哦， 我一回到家就播你们的电台。 好， 干不起来啦。 啊， 晚安哦。 不 要不要晚安，我每次是讲话哦，结结巴巴就是急，不能急耶，急的话哦。就会结结巴巴，你们以为我想睡觉？ 也不是啦，但是 就给我挂断， 也不是要给你挂断，是因为我如果继续再跟你讲话的话，你会让成千上万的人感到非常的难过。 为什么会难过呢？ 因为听你讲话就是很难过的一件事情。 我思想很跳跃哦， 思想 太跳了。 我是想要问你们说，那个白T上签字是背面还是正面？ 背面， 正面还是那个 UFO 的那个 ？Yes，Yes，Yes。 谢谢， 晚安，拜拜。 结果还是要比我们先挂， 辛苦哦。我们转换一下我们气氛好了。 生气哦。 啊！ I have a pen, I have an apple. Apple pen, I have a pen, I have pineapple. Pineapple pen, apple pen, pineapple pen. Pen pineapple, apple pen. 我今天忘记是看谁的脸书，然后再贴，因为 pineapple apple pen。 因为他不是要来台湾吗？ Yep, 不晓得要参加哪个活动， yep. 然后海报上面从他这类型的也有，到方继伟也有， hey. 那也是一个很神秘的场合。 对，就请了很多很多人，很特别的呢，很特别的。 喂，马克玛丽，你好。 你好。 我是 Anne。我记得你刚才不是有说你要买那个烘焙机吗？ 丢丢丢。 对。那因为那个。其实淘宝网它的那个运费分很多种啊，可是它是以重量下去计算，所以我觉得买烘焙机其实还蛮不划算的。 哦，嗯， 对啊， 所以我还是会在台湾买、这样子。 对啊，在台湾买其实会比较划算。 好的， 对，我就在讲这个，谢谢， 谢谢你， 拜拜， 拜拜。所以那个时候在之前各家百货周年庆开打的时候，你就已经忍住了。 对啊， 因为你觉得111会更便宜。 对啊。 嗯，好吧，到底烘焙机平均一台是2000？ 差不多吧，2-3000。 暗色是神秘的磁场，心甘情愿往爱里闯，就算手指发也当作是奖赏。写下了宿命的武装，燃烧吧，就会看见天堂。黑屏幕不一样，人为是越无法抵抗。黑屏幕你爱上，越推翻了其他方法。倔强，皮肤表面微发烫，沉淀的寂寞在释放，爱就要自降，我拥有了信仰，写下了宿命的武装，燃烧吧，就会看见天堂。却推翻一切的芬芳，来让我 歌曲，绝不妥协，唯有邦乔飞。 I said each door and I hammered each nail. This house is not for sale. Memories live and my dreams all fail. This house is not for sale. Coming home, I'm coming home. No wrecking ball could knock me down. This house was built on higher ground. I said each stone and I hammered each nail. This house is not for sale. Memories live and my dreams fail. 摇滚最大的巡演，全球一亿信徒共同捍卫，邦乔飞摇滚主权，首批加赠摇滚通行证，环球。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原住民族委员会举办的2016马卡帕美术奖暨第十届全国原住民儿童绘画创作比赛得奖作品展，11月3日至12月14日在中正纪念堂美林艺廊展出，欢迎大家前往欣赏，一起探索原住民传统文化与艺术。以上广告由原住民族委员会提供。 Ella 陈嘉桦浑身是劲，2016全球限量单曲，10月28一起身历其境。Ella 陈嘉桦浑身是劲，2016全球限量单曲，10月28一起身历其境。 我们是 Energy 飞天面外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一天又结束了，一天又要开始了。1:53，我们又要跟大家说再见了。 解脱， 来，马克跟大家说晚安。 马克要睡着了。 我你唱的歌曲呢，来自于范晓萱跟百分百乐团的《主人》。哎，好了，没事了，该睡喽。 哎，你是要讲什么？ 原本想说今天意义好像要讲些什么，发现你也蛮普通的，没什么好讲的。 你的意义想讲什么？ 不是，我就总觉得好像今天会有什么活动可以推荐大家去参加，结果其实也没有，哦、然后也没有。 是不是都在网路上啊？ 对啊，也没有什么，也没有什么音音音音有什么活动演唱会，好像 有啊。如果你在中国的话，你刚刚看完了维多利亚天使大秀，还有贝克汉，还有 Kobe Bryant， 还有陈奕迅跟梁朝伟，以及， 但那个也是在网上看吧，对不对？ 没有，看起来在电视上看。 哦，还是洗洗睡比较实在喽，拜拜。 太多思考。新生活，成长的路上太多责骂，让我们更渴望被原太多火花，让我